就是新年到， 新年到， 新年到，丰收的新年多热闹， 多热闹， 大街和小巷放鞭炮， 大街小巷放鞭炮， 舞龙灯，踩高跷，迎财神，解元宝， 家家户户乐逍遥。 说声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快乐的新年多热闹，无论男女和老少，穿新衣戴新帽，大家乐乐淘淘，大家欢迎新年到，大家欢迎新年到、 yeah! 过新年人人笑，见面说声新年好， 新年好， 新年好，快乐的新年多热闹， 老和尚 穿新衣戴新帽，大家乐乐淘淘， 大家一起欢迎新年到， 好新年，新年好， 新年到， 新年到，丰收的新年多热闹， 大街和小巷放鞭炮， 舞龙灯，踩高跷，迎财神，解元宝， 家家户户乐逍遥， 过新年人人笑，见面说声新年好， 猛学生祝大家 突飞猛进，新年最好。